有些人因为想到说，这个 retreat 就将要结束，所以就加强努力。但是，你要问看自己到底这个加强努力是为了什么？假如你是为了要得到东西，你在想说，我来这边我还没得到什么东西，你要得到东西的话，那你就会修错了。因为那就是贪。记得我们修行不是为了要得到东西，而且呢，这个整个过程、整个修行是为了能够放下。所以，假如你心里的有这个目标，要得到东西，那这个修行它的心态就不正确了。当我们想得到东西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太认真，就会去拼。福建话讲，爱拼，爱拼才会赢。不是这样子修的。修行好像是一个要跑长途这样子，马拉松，它不是跑100米。所以我们要跑长途的话，我们要学习要如何跑。怎么样才不会用太多力量，但是需要继续跑。假如我们要能够跑一个很长远的路途的话，我们需要轻松。所以一样修行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说来这边修不了，回去就不修了，这个不是修行的态度。来这边呢只是学习，因为这边有人肯教你，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学习，听了过后你去自己去实践，自己去练习啊，看看你有没有正确的理解，看看所学来的东西能不能够应用。所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假如我们懂得如何修的话，那我们的修行就自然就是被这个智慧在带动，在带领。假如说我们不懂得怎么修的话，我们不是智慧在带动的话呢，那它是烦恼在带动了，所以人家才会去拼啊，去做种种多余的东西，结果有些人就开始感到紧啊，什么这些那些的，所以不要太过认真。假如要认真的话，这个认真应该是因为你有兴趣，你想要了解，想要学习，想要打好你的基础，想要修，修炼就是修炼，修，不要想说要得到什么东西。假如你是一直修下去的话，那自然它有它的成果，这是自然的，你不需要去寻找，不需要去制造。假如一棵能够生果子的树，假如条件具足的话，它自然会长高，自然会生出水果和果实来，不需要我们去教它，哎，快点快点生。修行也是这样子的，不能急。像树好像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动，但是它在生。对，有时候修行也是这样子的，它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进步，那时候可能你就感到有一点灰心的时候哈，你就开始多用力哈，那时候你就走错了方向了。所以需要耐心，不要急，真的这个很重要，不要急。假如你发现说你在急的话，那就注意它，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急？急的时候真的会有帮助吗？修行真的会进步吗？或者只是带给你麻烦，带给你更多痛苦。当那个心懂的时候，哦，他就懂。OK， 好吧，好吧，不要急。那时候你就感到比较轻松，那时候你的修行就能够进步。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修行进步？有一种感觉是说你越来越自在，你感到自由。自在呢，自由呢，不一定代表说 心内没有苦，有苦又同时又感到自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不把你的这些感受，这些苦受当成是自己的，你没有抗拒，你没有挣扎，所以心感到苦，但是你感觉哎自己不苦，心苦我不苦，因为把那个心当成是我。当然，假如说继续修的话，你也看到你的生活上也会有改变，你会发现说真的比较快乐，比较少苦，这是自然的。修久了的人呢，我是讲修正确的啦啊，修久了的人呢是自然他们会发现说，哎，真的是苦越来越少，自然的。假如说越修越多苦的话，你要查一查看，到底你修的方式对不对？然后这个检查呢，也是修行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检查。修行不是这样子匆匆忙忙的修，不是好像盲人这样子，不知道这边，不知道那边，不知道怎么走，乱撞。其实盲人也不会乱撞哦，啊，修行要张开眼睛，我不是只说只是这个眼睛张开，真的是要张开眼睛的修，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需要了解你在做什么东西，你做的东西对你有好处吗？今天修行有没有好处？有时候你以为你听得懂我讲的东西，你明白我在讲什么，那你就去做，那反而觉得好像不对劲，怎么？不对，怎么会修了有问题？很多时候我听到你们给我的报告呢，我才知道说你误解了。也好了，好彩我听到了，然后可以纠正一下。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没有正确的理解，虽然是听了很多次，因为背后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听了之后呢，我们是以为我们听得懂，但是其实我们听的不是从那一边过来，听的是永远都是我们去思考，我们在想说到底那个人讲什么东西。因为我嘴巴在动的时候，那他所发出来的声音，你的耳朵只是听到声音而已。虽然可能一些人比较有那个第六感可以多了解，但是即使是这样子，你还是需要经过你的自己的思考的能力来去了解到底我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当你已经有背后有一些一种习惯性的想法，然后你听我讲的时候，哦，听起来好像是跟你以前的想法是一样的，那你就以为说，哦，跟我以前想的是一样的，那你就这样子做。那样子的话，你就其实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你做的不是我在讲的东西。所以其实你不能够真正的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东西，你都是一直需要在思考。所以不要以为说已经懂了。试试看，查一查看到底所了解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正确，然后你可以从你的自己的经历中，你可以知道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假如你一直越修的话，你就越昏沉，越紧张，或者越累，那你知道，哎，你要懂得查一查看是为什么，不要一直撞下去。所以记得我们修行是要用智慧，不要只是这样子的一直撞一直撞。智慧不是撞的，智慧是退一步的，退一步观察什么东西在发生，然后不要怕知道。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事，不是只是自己的，这些故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虽然他的故事和别人故事不一样，但是他基本上呢还是同样的东西，只不过他的模式不一样而已，基本上还是同样的东西。所以即使你们有些很多人你们的经历我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告诉你如何去修， 因为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它的基本的成分、它的因素是一样的，所以只要跟这些正确的原则去走，那就不会错。当你面对到一些烦恼、一些贪嗔痴，在佛教界里面，很多人讲说不要贪啊，不可以生气啊，这些东西，其实哪里可以这样子的？怎么能不喜欢？怎么能不喜欢？假如有喜欢，就是有喜欢；假如有不喜欢，就是有不喜欢。佛陀没有讲说不可以有不喜欢，也不可以喜欢，没有这样子讲，因为这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压抑，有可能把它推一边，忘了它，不要去想它，这个可能。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不在，它还在。所以，当我们发现说这些东西升起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坏事情。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当心有贪的时候，知道心有贪；当心有嗔的时候，知道心有嗔；或者没有的时候，也知道没有。不要怕知道，假如怕知道的话，那你就是不是在修，你是逃避了。但是可能还是会怕啦。假如你怕的话，那至少知道你怕。最少啊，尤其是过去的一些事，我们已经把它盖起来的那些，再埋起来的这些事情，在修行中，当那个心比较平静的时候，这些东西开始又浮现出来的时候，哦，我们会很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用了这么多功夫跟它盖起来，哦，埋在心里，啊，它又再浮起来的时候，哎呦，怎么又再来？但是这不是坏东西，你只是发现心里面已经有了的东西，这不是新东西。当你重新再遇到那些现象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机会，一个机会来去面对它。尤其在这一边，因为你不忙，你有很多机会，你很多空间。假如把它埋回去的话，那你就是失去了这个机会，而且你把它埋回去，并不代表它没有，并不代表它没有做任何东西，它还是在影响你的生活，只不过你不知道它在做，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快乐。佛陀讲得清楚说，苦这个东西是要完全去了解它的，所以当我们不想去了解它，我们就是不想了解法。这个不是修行，这个是逃避，这是普通人的做法。用这个机会来去了解。有一次，一个人问我师父说：“简单善修行是什么？”他讲：“了解自己。”讲啊，了解自己，不是讲没有这个 self 嘛，然后 no self 嘛，怎么去了解？这个只是讲话了，不是讲了解自己，那就讲什么？但是真的是真的是要了解自己，然后最终来知道说这个自己不是自己的。当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其实是个很快的东西，会觉得很松，会觉得很自在。哇，好彩不是我，啊，很好彩，这个不是我。那时候心里面东西发生，你可以知道，诶。你会很自在，因为你知道不是你来的。虽然它还是会制造问题或者制造快乐，但是你都能够让它来，让它走。这个不是自在吗？这个不是自由吗？所以不要怕面对。只要那个心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执着，这个我，这个我自在那边，那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佛法。这些事情都要一样一样的清掉，要清的话就要能够面对，不面对怎么清？就像那些垃圾，假如说我们没有丢掉，只是把它扫到家里的一个角落，一直扫一下，这边堆啊堆啊堆堆，每次看到它说："哎呦，这么多垃圾啊，不要去管它。"又看到它，哎呀，这么多垃圾，不要去管它。这样子，那边 那老鼠也来，蚂蚁来，啊，蟑螂来，全部都来，那边会更加更脏、更加臭、更加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能够面对，才能够清。假设一直不理的话，一直把它推开的话，这样是没完没了的。开始是很难去面对这个东西，我们假如对自己的修行不够信心的话，是很难的，这个我明白。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这些，打好这些基础。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说，培养这个觉知力。一直培养觉知力的时候，那你自然你的心性比较强，你的精进力比较强，你这个念哦，就是记得也比较强，定也比较强，慧也比较强。但这些基础打得好的话，那就容易面对；基础打不好的话，就难面对。所以你要看情况，你要看到底你的基础打够好吗？你要知道的话，那就你要试试看面对。要说你是一直逃、一直逃、一直逃的话，真的是。其实逃不了的，逃不了。你去到哪里都是跟着你走，你知道还是不知道罢了。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只是有这些问题，我们也有那些善的一面。其实所谓的五根呢，这个新的五根呢，就好像那个六根这样子哦，已经有了的东西。六根，我是说眼、耳、鼻、舌这些东西，这已经有了的东西。新的五根呢，这个也是已经有了的东西，每个人都有的，只是他们是强还是不强。就像有些人还看得很清楚，有些人眼睛不好了，但是都有。说这个东西强还是不强？贪嗔痴呢，不是心中原有的东西，他们是外面跑进来的。你心中的贪嗔痴不是你，真的真的不是你，这一点要搞得清楚，要懂。假如你把它当成是你的话，那你怎么会放下呢？假如说你能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外来的，你知道说是外来的，那你就可能有这个机会来好好的修，来能够把它丢掉。一旦我们认为说他们是自己的，还是我们来的，那我们不可能要丢掉，因为这是我来的，我怎么要丢掉自己呢？所以我们要认识说，其实贪嗔痴，我们要懂这一点。贪嗔痴不是我们的，这样子修行才有可能，要正果才有可能。然后就讲到这边，有疑问吗？ 凡飞，请问啊，你怎么样来定义那个觉知的强与弱？ 假如你修的话，你自己会知道的。开始的时候呢，觉知。你只能懂两个，有还是没有，是不是？啊，不是零就是一，没有0.5的，但是你修久过后呢，你比较认识这个觉知这个东西，那时候你才能知道它是强还是弱，它几乎好像一把灯这样子，有那个 dimmer 的可以开关，可以转的没有？啊，会强会弱，或者好像那个 floodlight。你开的时候本来是很弱的，啊，它不亮，那照下去的那东西都是不是很清楚，你看的东西不清楚。但是假如说那个电源一直开着的话，那自然它会变成越来越亮，越来越亮。有些灯有没有？啊，所以开始不懂的时候，你只知道两个，不然你就是发白日梦，不然你是知道，对不对？啊。 反对的，你的意思是说看东西看得比较清楚呢？如果你觉知强的话，你可以 当 一 然， 下子就很明白。 一下子就可以很知道，你就知道说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心中，在身体上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人他们讲哦，身体坐下来，然后诶，发现说身体有一些小小的那些感受啊，一点点动啊，这边动那边动，以前没有什么注意到的，然后就诶，会察觉到这些东西。这个只是身体了哦，然后也许之前。他的注意力呢，他是很专注的，他只知道一个地方，这边是这样子，那边是这样子，他不能够同时知道。但是觉知，假如说他是强的话，他是同时可以知道很多东西。 不是说他不能够专注，他要专注的话也可以，但是他知道说在专注，他不会说模模糊糊的在专注。然后你修久过后呢，你会知道的，有时候那个觉知力比较好像比较暗了，比如说你昏沉的时候，有没有？你昏沉的时候，那个心力好像比较没有这么亮啊，好像要关电了，啊，要 off 了，好吗？你，啊，那时候那个觉知很弱，嗯，那有时候是又感到诶很清醒，所以这样子也是大概知道说是怎么样子啊，强和弱的时候，它好像灯光这样子。 班队，当那个觉知力弱的时候啊，除了问为什么，我们还要做什么呢？给他强？ 看情况啊，没有一定的。假如那时候有智慧的话，你自己懂得怎么问。 假如不是因为昏沉啊，就可能是没有兴趣。这样除了问为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使到他有兴趣？ 你自己试试看，看要看情况的。其实真的，我不能给你一个很肯定的一个方式，而且我也不要，我要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智能，这个不能试多一个啦，这个也不能太多一个哦。test 这个，我不要教你们方式，给你们一个方程式了，那你们要一直跟这个。过后你应用这个方程式的时候，诶，做不能够的，你不晓得说其实不是这个方程式的问题，很重要是我们的心态。以前我记得我师父讲有一个越南的一个比丘尼，当他想到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感到很伤心啊，然后他就记得说，哦，要把这些东西都当成是一个自然现象啊，就提醒自己把它当成自然现象，就是 nature 啊。OK， 就这样子把它当成自然现象的时候，诶，他就慢慢发现说这个情况啊，这个现象就慢慢没有了。再一次又发生同样的东西，还用要用这个 formula 这个方程式啊来应用啊，这个这只是自然现象，这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诶，不行的，这不能够用的，不能一直用同样的东西。而且呢，我相信他第二次呢，他也有那一个期望，背后已经有那个期望，说我这样子用这个方式呢，他就会没有。第一次用的时候呢，他的心很纯，他真的这样子关照他，把他当成只是个自然现象，没有希望他离开。但第二次呢，就有很多那个期望让他走开。那时候你已经是以贪来修，而且嗔也在那边，你不喜欢他。所以有些人跟我报告说，哦，他用这个方式，用那个方式，我要问他们，你为什么这样子做？从他的口中，他讲出来的方式已经，我看得出说背后有一点不正确的心态了。所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当昏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找东西来去做？那个心态，那个很重要，要知道，我们到底对这个昏沉有什么样的心态？知道那一个比知道任何方程式还要重要，自己要懂得动脑筋，不要懒得动脑筋，不要怕动脑筋。有些人怕动脑筋，怕说想太多了就会干扰到他的修行，他的定啊，他的什么要自己懂得动脑筋。 OK， 就到这边了。